これをこうして。よし。 对吧？从我看到我 Gaki 做的这个广告开始，我就深信不疑。 你在 Gaki 上面加了这个"我"字，会不会引起那个听众的反应啊？ 这个我不管。干货会过期，潮货会发霉，只有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周更新一期的 Anyway.FM， 我是李阳。 你是本来说要去北京，结果一直没有去，至今还滞留在上海的李阳。 哎，感谢我司，对吧？还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我是一直坚守在上海的 JJ。 我们是一档在 iTunes Podcast、 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以及其他的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播出的设计、生活美学、数码科技相关的电台节目，欢迎关注。此外，我台不定期更新的播客副厂牌 whatever.fm 也一样欢迎大家关注。近期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大家都在家办公，对吧？所以很有可能呢 whatever.fm 即将会有一个更新吧。然后除了音频节目，我台还在哔哩哔哩上上架了安妮威映画出品的视频拍手节目《盲人摸象》，你负责忙，我们负责拍视频摸给你看。然后当然还要提一下我们全新升级的安妮威时报，随时访问 anyway.news， 访问的地址是 anyway.news， anyway.news， 有趣设计，当下科技尽掌握。最后特别向您介绍我们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购买后即可加入本台会员群，同时获得一枚编号为一的不锈钢会员名牌以及 anyway.meetup 线下活动入场券一张与其他纪念品，并且可在官网激活我们特别为您设计的 X 轴功能，打开更加独特的播客收听体验。订阅详情请见官网左侧链接。我们的宗旨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帮助我台转发传播，让更多可能与你一样好品味的人来到 anyway.fm。 本来说好更新进入那个乱纪元时代，不定期更新，对吧？ 这个就是乱纪元嘛，对吧？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对，也是因为李阳离不了上海，所以居然我们在这里又录了一期， 还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用什么词去形容它，内忧外患。 外患在哪里？ 外患对我来说，内忧对吧，自然就是我现在天天宅在家里无所事事啊，其实不是无所事事， 嗯， 是处于一种就是有很多事情积压着，但是因为跟你平时的这个工作的场景、工作的行为、工作的习惯不一样之后呢，你会处于一种就是很 了解了解， 哎，很矛盾的这种状态。明明有很多事情积压着，但是不到那个 deadline 就不想做，是吧？ 哎，这是内忧。外患是什么？ 说的你好像平时都有做一样的，我的插话呢？ 陆续在画，陆续在画。外患是什么呢？外患指的就是说，哎，如果你不想有内忧，对吧？你不想继续这种就是矛盾的状态，那你就没钱赚了。 其实我也有类似的感觉啊，导致你看，我们上一期是在大概元宵节的时候录完的， 2月8号， 对。最后发布的时候，差不多也隔了快两个礼拜了嘛。 哎，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录完之后，姐姐跟我说一个，我争取这个礼拜把它剪完。 为什么没有剪完呢？因为我买了一个 Switch，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嘛，对吧？ 嗯，对对对。 所以呢，本期节目，对吧？本期节目，我们呢也不想再纠结，比如说，疫情也好，在纠结，比如说现在的什么远程办公也好，在纠结什么的具体的你的一些工作当中的一些负面的状态也好，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想聊。我们想就是 聊点开心的，是吧？ 聊点开心的，聊点这个造成这个一部分这种就是延迟交付的这种原罪，对吧？ 嗯，熟悉那个萨尔达传说的， 你可能觉得穿越了是吧？这应该是一期两年多前的节目。 我们从来就不追热点嘛，很正常。伴随着这个萨尔达传说荒野之息的 旷野之息， 旷野之息， 中国大陆的翻译叫旷野之息， 旷野之息的背景音乐要开始聊 Switch 了，对吧？ 嗯， 那为什么要用旷野之息的背景音乐呢？如果你有印象的话，最早大概在2017年底的时候， 啊，我们其实提到过那个旷野之息， 嗯， 你有印象吗？ 我没印象了。 我可以， 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提到的？ 我又可以贴一下那个一些老站点了，对吧？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在2018年初的时候，我们发布了一个 mini site 哦， 对，那个 mini site 是叫 Game Uncle， 是我做了一个拟物化的设计，把那个一个像素化的一个游戏，说是游戏，其实就只能往下走了，然后有些对话，把这样的游戏放到一个 Game Boy 的一个虚拟实体里面的一个样子，做了一个 mini site， 然后总结了一下我台的2017年嘛，当时这个就叫 anyway 点2017嘛，对吧？ 嗯， 包括在这个游戏里面，其实也已经提到过说， 哎，我们今年怎么没有总结？ 懒了呗。 我其实我觉得今年总结很好做。 怎么？ 就某一个域名对吧？然后那个页面下面只要放一个字就可以了。 什么字？ 惨。 今年还好吧？也不算很惨吧？我觉得很充实啊。 那就把那个惨字对吧，撑满整个画面，让它充实一点。 也可以。以后我们就跟那个日本什么年度汉字一样对吧？ 每年一字。 每年一字。 嗯。 把这个字稍微设计一下，撑满页面就可以了。 怎么感觉这个件事情就变成完全是我在做了，不合算。 说回来，你看这种就让他写一个字，他都这么说。哎，说回来，一开始的计划不是做一个像素风格的游戏的， 嗯， 而是一个在视觉上有全新的设计的一个手绘风格的这样的一个游戏。 啊，有吗？ 有，你可以看我当时贴的那个。后续的制作的一个过程的这样的一个帖子，其实里面有提到嘛，最早的时候利昂就像前面利昂说的那个例子一样对吧，只不过这次可以反过来用了。利昂当时记得印象很深的，在当时我们是在深圳还是在哪里啊？ 啊，细节不那么重要 啊。当时我们正好在外地的一场线下活动的时候，当时晚上在酒店，然后利昂脑袋一拍，他说，哎，我有个主意，我们把今年这个东西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式，然后他大概画了一张草图，说我们就做一个纵版的那个滚轴这样的一个游戏，然后这个反正人物就在那边走，然后两边他画一些商店，画一些什么东西啊，然后我说这种斜45度感觉这个画的东西也很累的，而且你从上到下走很多路，要画很多东西，然后利昂胸脯一拍说，哎，这种东西我画起来很快的，两三天就有张画好了。 我感觉这个说这种话好像不是我的风格，应该不是我说的。 我其实是有罪证的，对吧？你看我那个帖子上面应该还有你当时画的那些东西的。然后， 哎，我们继续聊 Switch。 这跟这个有关系的，你听我说完嘛。当时我也答应了，后来我们就分头工作了嘛。 嗯， 我去把这个平台给搭出来。其实那个，做一个 demo 不难嘛。基本上就是用一个画一个 Game Boy 的外壳，然后用模拟它的那个按钮来控制上下或者 AB 这样的。美术这边当然就利昂去负责，他就负责去玩那个旷野之息了嘛。所以后来很长时间这部分都没有更新，以至于后来我也没有办法，只能往上扒了一点那种像素化的那种素材，七拼八凑了一个 Anyway 点2017的那个 mini set 出来。其实我觉得效果还可以，因为毕竟从一个掌机游戏机，尤其是 Game Boy 那种形式来说，其实像素风的画面更合适一些嘛，你说对不对？ 哎，也是啊。更关键就是大家其实也对我们做这种小游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期待，对吧？ 对对对。 你看到，哎，明明就是个播客，你还做了个这种小游戏来总结你们的这个年底的这个，那自然这个情感分会加的比较多一些。 我印象很深的，我是也是因为拖的时间挺长了嘛，我们一直拖到那个春节前。差不多是最后一个工作日才做完，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发布时机嘛， 嗯， 但也确实因为是来不及了，所以剪掉了很多场景，就这么先上了。但总体反馈还是挺不错的，很多朋友都在玩里面的一些彩蛋，对吧？ 嗯， 我就不说了，如果你没有玩过的话，可以在我们参考链接里面找一下去看一看。喉咙有点痒， 你胃不胃寒啊？ 我四肢。不乏力， 还可以啊，还可以，不用担心，对吧？我跟你之间现在我们的这个直线距离应该还是有一米多的， 中间还有很多隔音棉，我觉得这点距离应该没用的吧？ 哦，不要讲了， 大家放心，再怎么传播，应该传播不到那个耳机旁的你。说那个旷野之息， 嗯，我知道你最近在玩嘛，对吧？ 对， 有什么感受吗？ 我先说说对这个游戏的期待吧， 嗯， 因为我很早就知道它应该是 Famitom 上满分的游戏吧。 好像没怎么关注过， 没怎么关注过。 对， 我之前获取到的各种信息，包括看得到的一些评测，我看的不是很细啊，但反正这在我心目当中就是一个神作 啊。它就是那种就是非常少见的，就是卖座又较好的游戏。 嗯，然后我觉得它这种类型也是我喜欢的。 嗯， 因为确实是这种没有特别大的压力，然后可能有一条主线在那边，但是事实上各种乱七八糟的支线各种探索你都可以随便去逛，这种纯开放世界是我喜欢的类型。 嗯， 所以其实我一直是非常期待的，但是一直以来我都知道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容易沉迷一件事情的人，所以呢为了不沉迷这些我喜欢的游戏，我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我直接不买。 这个有点极端了，我真的觉得，对吧？该玩的时候还是玩一会儿，你看我还收放自如，对吧？ 这么说吧，因为我跟丽阳另外以前也沉迷，一起沉迷过一款游戏《足球经理》，对吧？这款游戏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游戏里面的大概一个赛季的所谓的比赛，可能花的时间大概在差不多要一个月左右。 你说正就是我们的时间还是游戏内的时间？ 我们的时间 不用不用不用。 如果按照就不是每天24小时玩的那种的 啊，那可能是 然后我那款游戏从大概从当时2016嘛，我记得2016一直玩到了2023几年，就老特拉福德都不用了，就已经拆掉了，然后直接造了一座以我自己命名的球场，就我在俱乐部的地位以及世界足坛那个经理的地位的分数已经超过福格森的那个程度了。这得有多沉迷，对吧？ 其实也还好，差不多就是你在一家俱乐部服役十几年之后都会帮你造一个球场的。 我那个已经快二三十年了。Anyway, 反正之前一直没有买这个 Switch 嘛，一方面也是觉得怕沉迷，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觉得就跟我有时候看电影的习惯一样，就有些经典老实说我不太愿意去跟人家一起在非常热门的时候去把它给玩掉嘛。 这部分的这种做法觉得我跟你还挺不一样的。我觉得经典的东西你可以反复玩了，打比方说我从初中就开始玩的一款这个 RPG 的游戏，对吧？三国之二霸王的大陆。南梦宫出的，我现在都会时不时的就把它拿出来，然后用模拟器去玩个几年。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游戏也好，然后电影也好，因为载体的关系，你现在就是可以随时随地的去复习它，就是成本是很低的。再说回这个旷野之息，对吧？ 那为什么这次我又买了呢？是因为那个 为什么？ 他最近不是出了那个健身环吗？我觉得这个就是 你打朵拉贡了吗？ 我觉得那健身环怎么说呢， 我玩了第一关我就放弃了。 为什么？ 太累了，太健身了。然后后来这个游戏就给我老婆当这个最近不是去不了健身环吗、 我对它其实还挺，我觉得它挺好玩的。不是挺好玩， 我觉得这个 开始预期就没有把它当游戏。 我觉得它作为游戏来说，游戏性也是很强的，而且对于这个 Switch 的整个的机能，对吧，它应用的其实是非常全面的。 朵拉贡我打过朵拉贡的次数应该比你多了，所以那个 我都没见过他。 你见都没见过？ 第一关怎么可能见到朵拉贡嘛？ 哦，你是说第一个世界的第一关是吧？ 那 我已经打到两三个世界了吧？好像 我就属于那种对自己不会那么狠的人。 了解了解了解。一开始我很好奇，你知道吧？都听周边的人说玩这东西很累，当时其实不太清楚它大概能累到什么样，因为我一开始的想法很傻，你知道吗？我以为它就是可能是一个类似于以前无意上不是有一个那种练平衡的叫无意 fit 还是什么，就是像一个电子秤一样放在下面。我本来以为就是这种类似于瑜伽这种慢慢缓缓的这种动作的这种游戏嘛，结果发现那个玩下来发现其实确实不是，它确实从玩法上面，包括里面从健身的一些内容，甚至你玩到后面几个世界你会发现就是它的组合，这些技能组合这些不同的那种健身的项目它其实是有一些讲究的。我相信这个游戏的关卡设计是有很多健身教练类似于这样的角色来参与进来，怎么样？ 这个我深信不疑，对吧？从我看到我 Gaki 做的这个广告开始我就深信不疑。 你在 Gaki 上面加了这个我字会不会引起那个听众的反应呢？ 这个我不管。 而且我觉得它的一些细节其实让我挺惊喜的，比如说那个看上去非常死愣死愣的那个平面化的那个教练，那个叫什么米普还是叫什么米利普还是什么的， 忘了我只见过他一面。 他 配合旁边的一些文案，然后配合的那些动作，其实他的动作细节非常的丰富，甚至都不是简单的动作捕捉，然后可能还会加了一些后期的艺术处理在里面的。 嗯， 可能也是一种职业病吧。比起我们日常做的那些 app 啊，做的那些网站啊、服务啊、产品啊这种里面的那种细节跟它的那种精雕细琢的程度，我感觉真的算不上什么。因为游戏里面这些东西随便想想我就觉得很恐怖，确实需要处理的考虑的东西太多了。而且我们的 app 里面的很多这种视觉细节，你说你来不及上了，那我就随便先糊弄一个上去，对吧？ 嗯， 那你能保证能用就可以了。但哪怕是在这种网络时代，其实现在的游戏并不能说做到样样 都。我真的庆幸， 嗯， 我真的庆幸，对吧？游戏行业不走敏捷， 嗯，那也不一定。你想想，最近那个暴雪那个 好歹也做了好几年了，对吧？如果它是敏捷开发的话， 我最近对暴雪不太熟，我本来对暴雪不太熟，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这么恐怖的情况呢？ 我觉得还是就是粉丝的期待值还是太高了。 就其实他没差到这么那种程度吗？ 没差到那个程度啊，他再怎么样差，他是个对吧？魔兽争霸三的复刻版 啊， 差成什么样呢？玩法什么的都是继承原先的老版本的。我很喜欢暴雪的东西，对吧？ 嗯、 但是暴雪最近他做的这些游戏，大部分的类型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了解了解，嗯，我觉得好像跳得有点远，那个先回那个旷野之息吧。 哎哎，不，我觉得啊、 嗯， 说暴雪的游戏跟为什么旷野之息会。至少令我那么喜欢， 嗯， 一开始就会非常希望的能够尝试着去玩它，进入它这个世界观、 嗯、 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嗯、啊？为什么呢？ 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旷野之息》的这个玩法的介绍、 嗯， 以及说它的这个就是游戏内的这些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展示的时候， 嗯、 第一印象是让我觉得说哇，我终于有机会有生之年能够在一款掌机上面玩到一个类似《魔兽世界》的这样的一个、 啊。 操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这样的一种世界观、嗯、这样的一种玩法的游戏了。 嗯， 然后当我真的进入旷野之息，然后花了一定的时间在里面摸索了之后呢、 嗯、 这个印象会让我更加的深刻一些。我觉得它真的在某些地方是跟魔兽世界原先的魔兽世界的做法是异曲同工之妙的。 嗯，比如说呢， 当我们不存在就是我说可能70级以前的魔兽世界、 嗯、 对吧，你不去用那种什么寻路插件啊什么什么的时候、 嗯、 你完全享受做任务的快感的时候，那样的沉浸在游戏里面的感受跟现在旷野之息里面去做任务，认真的去读它的这个任务的文本、 嗯、 去感受它的这个 gameplay 的那个剧情、 嗯、 那种感受真的是一样一样的。 嗯，因为我没有玩过魔兽这个线啊、 嗯、 我没有发言权。 嗯， 那我玩的其实也不多，我到现在可能也就是、 嗯、 我玩的那个进度大概有1%有吗？ 没有。你连那个人鱼公主都还没，人鱼公主那个线刚刚开始嘛、 嗯、 对不对？ 嗯，反正等于就新手村刚出，应该这么说、 哎、 对吧、 哎、 就几个能力刚刚都获得、 哎、 对整个游戏没有太大的发言权。 你几乎还没有拿到能力嘛，你只是拿到了个降落伞嘛。 啊，对对对对，没有。但是就是那个丢炸弹什么的这种可以了嘛，对吧？萨尔达整个系列我以前老实说没有特别的关注过，所以他的故事怎么样不知道、 嗯、 但是在新手村里面其实也了解到一些嘛。 其实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嗯、 这一代旷野之息它并不是那个主线剧情，它本身就是一个镜像世界里面发生的事情，跟原先萨尔达的那个剧情你可以除了、 嗯、 除了救萨尔达公主， 嗯，反正就是他这个世界观给我的感觉跟我好像以前也提到过，就那个神鬼预言那个游戏我觉得有点类似 啊。 首先他们都是一个相对偏开放的一个世界， 嗯， 然后呢若隐若现的主线基本上有点类似，就是说啊以前你的家园被破坏了， 嗯， 然后那个坏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有可能你是失忆了，有可能你是本来就是个小孩子，然后从头开始慢慢的升级，然后最后打回来， 嗯， 拯救你的家人，拯救你的什么， 嗯， 就这个线很像，探索世界的形式很像， 嗯， 用网上的一些评测的话说，每隔大概半个小时你都会发现，哎，游戏居然可以这么玩，就可交互的东西比较多， 嗯， 对， 而且都是潜移默化的让你知道的 啊。当然神鬼预言这点做的要差一点，这点确实不如旷野之息， 嗯， 而且还有一种就是说完成任务的模式可能更比旷野之息要更死板一点。如果你没有玩过的话，我就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经典的游戏，它是那个狮头工作室吧、 嗯， 那个 Peter Molyneux 那个人， 嗯，魔力牛， 他是做黑与白， 嗯， 然后黑与白其实是一个很开放世界的 RTS， 你可以这么理解， 嗯， 就关于这一段、 嗯、 对吧、哎、魔力牛相关的、嗯、他做游戏啊他做的游戏的 直接看听机核 对对对你可以去听机核、 嗯、就是我只简单介绍一下就他在那几年90年代末然后21世纪初的那几年他就很崇尚这种就是善与恶的这种对立黑与白这个名字在游戏里面体现就是说每一个任务你都可以用正或者用反来去完成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圣人、 嗯、 也可以培养成一个恶人两种线路都可以去完成这个游戏 嗯， 然后在神鬼预言里面其实也是类似于这样的但问题是就我觉得从完成任务的角度来讲就是它太极端了说的难听点就是每一个任务有两种方式完成一种是善一种是恶你可以去挑但它过程当中其实其他的可能性少了一点但是在旷野之息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这个 限制非常的少 这个可能就不单单只是说一个做游戏的这样一个思路的变化 嗯， 可能当年他们也想这么做只是因为说、 嗯、 哎，碍于这个硬件的限制他不得不去做一些简化 我觉得其实也不是说是个缺点啊、 嗯、 因为我觉得这可能跟他做这个游戏的一个初衷主旨也是有关系的 嗯, 嗯， 因为在那个游戏里面就是你除了善与恶除了对你外表有影响、 嗯、 对你结局的种类有影响之外其实对于你在游戏过程的所有的细节的一种处事方法其实都是有影响的 嗯, 嗯， 所以说我觉得它也其实也是一种游戏性的表现吧我觉得 嗯, 嗯 说回旷野之息，反正我是觉得，虽然我前面跟你一样提到过说，说我比较手残，然后死的次数非常的多，然后我一边在玩，我老婆在一边笑死了，就 是。但是你 各种死法， 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 嗯， 虽然你死了， 嗯， 但是你并不会觉得说这个游戏太难了，我不想玩了。 我觉得这点比较好笑，就是每隔十几分钟你就发现游戏可以这么玩。 嗯， 我现在阶段是每隔几分钟就发现我可以居然这么死。 我想举个例子。 嗯 促使我当年买 PS4 的这个契机呢、 嗯、 是当年宫崎英高出的一个游戏当年就是 PS4 刚发布的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是以这个游戏为卖点的嘛、 嗯、 血缘诅咒好歹对吧大家都说它的难度相比宫崎英高以前的那个黑魂系列的游戏其实是要简单不少的 嗯， 我也抱着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又为整个游戏的这个世界观所吸引、 嗯、 因为它有一部分的这种就是架空的欧洲中世纪的、 嗯、 跟科苏鲁又有些关系的这一系列这个东西你把它柔合在一起就是一个令人这个欲罢不能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嘛 嗯， 所以我被他骗了我买了 PS4 第一个游戏就是他 嗯， 然后玩了5分钟我就放弃了 太难了是吧 太难了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告诉大家 嗯， 我从出生地出来之后 嗯， 遇到的第一批就是五个一组还是6个一组的那个小怪 嗯， 我就放弃了我拍了一些照片然后我就放弃了我就是那种对吧我不会对自己特别狠的这样的人、 嗯、 遇到这种 了解了解 因为有很多人他非常享受这种就是极限的快感、 嗯、 但是我享受不起来就像我不爱玩云霄飞车这种东西一样、 啊、 但旷野之息我觉得他做的恰到好处我也死过很多次 嗯， 我在游戏里面也死过很多次但是我死的时候 带着快感的死去 哎，我会觉得其实我就离完成任务就差那么一点点 你记得在我们玩那个当年在公司里面玩实况的时候其实就很明显就我从来不是一个主机玩家所以其实我不熟悉手柄你想想看我跟Leon可能踢实况的话我估计跟他可能能打个5-5开对吧然后可能还稍微弱一点我用键盘基本上草哥他那个什么9-1、10-1都很正 常这种事情你就不要对吧使用的场景对吧大家的平台是不一样的这种对比就缺乏了公平性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意思主要就是说那个手柄我不习惯嘛我只是想强调这个 你只要说手柄不习惯就可以了 所以确实我在那个过程当中除了玩旷野这些同时也是在适应整个游戏就我其实还在跟你吐槽嘛 嗯， 我觉得那个比如说它有些按键我按着有点不习惯比如说那个减号键我经常就那个 按不到， 嗯， 或者我觉得有点尴尬这个位置， 嗯， 因为我不太熟悉各种平台游戏啊，我觉得这也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它这些按键怎么叫？ 怎么叫？ 对， 就是平时交流的时候怎么说吗？ 最近我跟我老婆在一起玩那些合作的游戏的时候，关于两个人沟通应该按哪个键这个方面也， 这个是会吵起来的。 对的，是会吵起来的。但是我指的怎么叫是说它怎么设计，就比如说 PS 它是三角圆圈啊大叉啊，对吧？ 嗯。 然后包括以前的 Wii， 包括现在这个 Switch， 因为它玩法特别多，持握的方法也特别多，每个按键怎么叫，其实我觉得这个挺讲究的。 我其实还不是很理解 啊。 嗯，其实你这个问题我不太理解啊，但是我想说一个东西啊， 嗯，你说， 我觉得家用主机的它的无论是它的硬件的这个交互设计，还是它软件的交互设计， 嗯， 它那个自带的那个操作系统这个交互设计，其实我觉得有非常多的地方是非常的厉害的， 嗯， 甚至是说会影响到后面的其他的这个场景下面的一些设备的这种设计， 嗯， 啊，譬如说我当年在做电视机的时候，不要说我当年在做电视机的时候。就很早很早以前，当年上海最大的互联网公司还叫盛大的时候， 嗯， 盛大被英特尔忽悠去做了一个 盛大盒子， 盛大盒子啊，盛大盒子的整个的交互的一系列的这种交互的行为，它其实经历了一个超 PS2 到超 Xbox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再怎么超，它超的还是家用主机， 嗯， 然后为什么它从超 PS2 开始呢？因为 PS2 的这个十字交互。十字交互的这套交互系统真的是太深入人心了， 嗯， 可以说之后 Xbox 也好，或者之后所有的主机系统或者所有的大屏的 都是基于那个， 对， 嗯， 这是一套非常简洁易用，然后又符合使用习惯又符合呈现的方式的这样的 一套操作系统的这样的一套设计方案， 嗯， 对吧。我在做电视机的那个五六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呢，其实也是在不断的通过去研究这些家用主机设备，然后去看，哎，什么地方我们可以致敬一下。其实不是这样，开玩笑，但我觉得真的是互相之间是有大量的这种就是融会贯通的这样的一些契机在的， 嗯， 举一个例子，刚才你提到的 PS 上面的那个功能键，四个功能键， 嗯， 对吧，它是圆圈三角方块叉叉， 嗯，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神来之笔，好像我们之前也有聊到过， 嗯，对，我记得听众还讨论过，有听众跟我们评论过这个事情， 嗯，真的是神来之笔，虽然他是因为任天堂这边有这个 版权关系， 有版权关系，他不能用 ABCD， 嗯， 他不能用 ABCD， 所以他改成了四个图形符号，但是我觉得这个图形符号用的真的是太妙了， 嗯， 熟悉 PlayStation 的听众可能会知道，一定会知道美版跟亚版它的确认跟取消的操作是反的，它这个反的呢，我觉得也是符合两地的用户的习惯的， 嗯， 我们习惯圆圈是确定， 嗯， 叉叉打叉肯定是不对的嘛，所以是取消，嗯，但是在美版上面的话它就是反的，叉叉是确定， 嗯， 圆圈是取消，而且这两个符号完全符合他们那边的认知习惯， 嗯， 这个我就觉得哇，简直就是上帝创造的， 嗯，现在用 Switch 其实我多少我现在还算摸索阶段嘛， 嗯， 多少是有点困扰，其实我觉得它做的比较好的是它图示很多， 嗯， 而且相对来讲它上面的游戏呢大部分又不是那么的严谨，都是相对比较活泼的， 那 所以多数 你现在玩的太少了 啊。 你那天还在问我，哎， Switch 上面除了这种 Party Game 之外还有什么游戏可以推荐吗？ 因为我有很多那个 Party Game 卡带我都找朋友借过来看了一下嘛， 嗯， 有可能，而且之前也玩，不是自己的机器也玩过一些嘛， 嗯 ，Party Game 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点嘛，因为大部分玩这个东西的人可能都是第一次玩，对吧？ 就可以这么说，就是 它新手赢得比较重要。 就 Switch 上 Party Game 是一个它的特色，但其实并不是占它这个游戏总量的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大 头、 嗯，大头，嗯。对，反正我的点是。它做的好的一点呢是说它其实图示啊然后有范例啊非常的多， 嗯， 所以你哪怕记不住这些按键其实无所谓， 但是我 看那个图示就可以， 我可能就是稍微要唱一个反调， 嗯，你说， 我觉得至少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也印证了我刚才说 PS 的那四颗这个图形按键是设计的是多么巧妙的另外一点， 嗯， 就是它们对应的功能可能其实是一样的，对不对， 嗯， 在 Switch 上面其实跟 PlayStation 上面的按键的位置是一样的， 嗯， 确定还是那个位置的键， 嗯， 取消还是那个位置的键， 嗯， 但是呢你在游戏当中的时候，我有好几次在游戏当中的时候我其实是会按错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游戏它的图示上面它会告诉你它是一个是 AB 键一个是 XY 键，是吧？ 对， 我就记不清楚 哪个是 AB 哪个是 XY， 是吧？ 对， 但是如果他给我的是一个图形的反馈的话，我非常容易我就记住了。 这也不算唱反调吧？我觉得我接下来想说就是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其实是在弱化他是那些这些键位的字符应该是什么，因为对我这个新手来说 ABXY 可能还好一点，剩下的一些可能对我的困扰就更大了，就比如说上面的 LR 呀，对吧，除了这个左右的概念之外，还有这个手柄它拆下来之后的左边那个和右边那个，对吧，就是这也有一个左右的概念，就在这里面的维度太多了，所以导致我就很难搞清楚说到底是这个 L 是哪边的 L。我在按的时候更多的是靠直觉跟视觉的反馈，但是这些字母对于我的记忆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帮助，老实说。 但总的来说我觉得它里面的那些卖座的游戏其实这方面的考量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对于新手上手的到熟练的这个过程，训练的过程其实是相对来说还挺短的，相比起我们平时用的其他环境上面，比如我们在用一些软件的时候的那个学习成本，游戏这里反而是相对来说偏低的。 就像你前面说这个品类差的比较多嘛，对于游戏来讲它的这个训练的这个过程跟我们软件使用的这种训练过程啊，然后包括整个玩这个东西的目的，用这个东西的目的其实就不一样。 说了这么一大段，对吧，我们说游戏，一定程度上来说游戏这个东西它其实就已经是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了，你抛不开它，我觉得是很没有必要说，哎，有很多特别是我们的一些长辈，对吧，至今为止还是在谈游戏色变，然后或者说我们的同龄人他有小孩了之后对待他的小孩也是一种双标的这种概念，我觉得真的大可不必。游戏这个东西它就是生活一部分的，就是说它其实是你之后获取信息获得一定的一些相关的这种领域的知识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载体。当年我还在做电视机的时候，我有负责过做一个这个体育类的这样的一个聚合内容的这样一个 app 的这样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呢我非常庆幸我是一个足球经理，从这个 CM 对吧99玩到 FM 今年是多少 2020， 那我玩到2019，我非常庆幸。所以当我在去做那样的一个类型的 app 的时候得心应手，然后有很多产品经理他发现不了，因为他其实可能都甚至都不是一个球迷，我觉得这个就是潜移默化的生活当中的点滴对你的工作产生直接的联系跟影响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例子。还有一个小例子，对吧，我们有时候我们在界面当中我们需要去设计一些 loading 的动画，有时候你挤破了脑袋你都想不出来，这个时候呢，哎，我非常推荐大家看一下 PS4 从哪一个版本更新之后它的 loading 动画变掉了，现在它的 loading 变化就是那四个符号互相之间排列组合的切换，非常简单但是又非常的棒。它切换的那个韵律，运动的那个时长其实都是非常非常自然，让你觉得就很舒服的。 说到这个，其实舒服这个词啊，我最近特别有感受，Apple Watch 上面不是有那个呼吸的嘛？我最近不是在吹风的功能上面做了一些修正嘛？点到一定次数之后就让它那个做一次呼吸，然后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动效，但是时长是模仿这个 Apple Watch 那个呼吸那个动画来的嘛？我本来没意识到，你知道吧？但是那个天我花了大概整整一天的时间来做这个，然后我发现这东西其实很讲究的。我不知道它这个东西它会不会按照不同的人来调整这个时长呢？ 这个我倒没注意过， 我也没注意过， 因为其实。呼吸这个 app 你不怎么用的是吧？ 我不怎么用， 我其实也不 用过几次， 对，我也是偶尔会用一次，但是我自己在做的时候我觉得很惊讶，你知道，就是我发现哪怕我有些节奏可能缓了大概0.几秒，就它整个时长大概是整个周期大概是8.几秒钟，循环大概6次左右，如果你想你差0.几秒的话，可能对于整个时长来说可能也就5%左右这样的一个比例，它都会对你的呼吸节奏产生很大的影响，就会跟不上，而且一旦这个跟不上或者说太累之后，你就发现就后面的节奏全部被打乱了。但是你用 Apple Watch 原生那个呼吸的时候，你按照它的这个文字提示，你就会很顺畅的完成这个东西。 这么说起来，我觉得就是从 Apple 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它的那个手表上那个呼吸 App 应该是因人而异的， 我觉得有可能， 对，它会跟着你的这个它测的那个心你的平均的心率， 所以我当时还在问听众群里面问大家说这个东西 你们有没有跟得上吧，因为我自己这边的测试数据确实不足。因为我一开始最简单的我网上搜了一下有没有用直接用 CSS 完成这个动效的这样的一个代码，然后网上也确实有人去模拟它这个动效的，当然我也不想做的一模一样，然后我就自己简单的试了一个我自己的动效。然后因为我本来以为这是一个非常放松的事情，深呼吸嘛，谁不会啦，就是你慢一点快一点就快点慢一点了，但没想到你快点慢一点之后这个结果差很多的。 但是岔开说一下 啊， 我其实就是一个，我为什么呼吸这个 app 用的少啊， 嗯， 我其实就是相反的。 嗯，怎么说， 就我看着 嗯 它让我吸气呼气、 嗯、 然后我意识到我在吸气呼气的时候、 嗯、 我就会非常困难。 那有可能它其实没有因人而异啊，它说不定可能就只是一个我正好 是。不 是 不是不是、嗯、就像有很多时候打个方说啊，另一个场景对吧，你说哎我数羊可以帮助这个你进入睡眠对吧，但我真的不是 命令你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就我的注意力如果注意到这个的时候 啊、嗯、涣散了、 反而会很难受。 了解。 火车跑的有点多了对吧、 嗯、 再回到这个 Switch 上面吧。 嗯， 你觉得 Switch 是一个好的游戏机吗？ 我前面也说了、嗯、我之前大部分玩 Switch 都是在朋友的家里，当然可能玩的频率也不低， 嗯， 经常去各种朋友家里玩。 你就是拿着它拆开的一部分的这个手柄在玩。 对，我觉得从这方面的角度来讲非常的任天堂。 嗯， 结果我第一次买 Wii 回来跟家人一起玩那个感受其实是很像的。 嗯， 对，当然我觉得它可能也有一些弊端，但是呢这些弊端对于我一个非常偶尔的一个玩家来说，只是在朋友家玩家来说，我觉得它问题也完全不大。 嗯， 就这些游戏可能容易玩腻。对， 那是因为你玩的都是那些 party game。 对，所以说我说这些问题也不大嘛，我也不可能每天玩、 嗯、 但是当这两天开始有点沉迷单人模式的那个玩之后，其实我觉得确实这些问题也就消失了。 嗯， 比如说那个奥德赛啊，比如说那个旷野之息啊，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那种单机游戏吧，应该这么说、 嗯、你列举的这两个游戏其实都是充分的这个应用了 Switch 的各项技能的。 对，这两个应该都是自家的这种标杆型的游戏、 嗯、 对吧，尤其奥德赛，因为其实 Wii 上那个它的前作应该叫银河嘛对吧， 嗯， 就那个游戏我之前以前也通关过， 嗯， 就反正整个过程下来我就觉得它虽然跟 Wii 是完全不一样的机器，机能也不一样，但是总体的感觉都是一样的，你能觉得哇那帮人怎么这么有创意，就能想到这么多东西。 会让我产生这样感觉，就是刚买 iPhone 的那段时间、 啊、 就觉得 iPhone 上面的那些 app 哇对吧，陀螺仪然后什么什么都帮你运用的这么好、 嗯、 以前 iPhone 上有一个小游戏是吹着玩的， 我知道我知道，然后包括它的一些按键的，包括那个硬件的按键、 嗯、 然后再包括游戏本身的设计啊， 嗯、 我觉得这多方面的让我觉得任天堂的印象可能又好一点。以前我玩 Wii 的感觉就是它其实有些非常靠手感的一些游戏其实不是那么的好、 嗯、 但是这次在玩那个马里奥赛车的时候，因为马里奥赛车是什么平台基本上都有嘛对吧、 嗯、 他们自家，这是我第一次玩马里奥赛车觉得马里奥赛车居然是有手感的。 绝对有，我靠。 对，我指的手感是说我以前玩的那几代 嗯 给我感觉是极品飞车， 嗯， 当然它比极品飞车手感还要差一点、 嗯、 但你可以这么类比，以前玩是玩极品飞车、 嗯、 这一代马里奥赛车有一点像在玩那种拟真型的赛车了、 嗯、 就是它当然还是差很远，就比如说它不可能做的那么难，但是你在过弯的时候，你在切那个 race line 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有那么一点带劲儿的感觉，你知道，所以这一代的本身的素质老实说我这两天都还是非常的欣喜的。包括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汉化这个方面 啊、嗯，这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我指的这个汉化不光是汉化，包括这个应该完整的应该叫国际化对吧， 嗯， 就是它里面包括很多各种语种， 嗯， 这也是我这两天非常大的一个感慨，就是说游戏这个产业发展这么多年到今天对吧，我觉得它终于除了传统的游戏性以及那些经常一些关注的点之外，就它现在终于开始在各个方面都已经能够变得更能够触达所有人了，我觉得应该这么说。 我觉得这个其实啊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的关系， 也是就可能 几十年前你如果是已经是比如说欧美那边的话，你早就已经感受到这种， 所以这也是我们这种受歧视地带的一种才有的特殊的感受嘛对吧。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受歧视，这个真的不是受歧视、 嗯、 对吧，嗯，游戏厂商就那么小的体量，任天堂不过就是京都的一家公司对不对、 嗯、 至今为止你去美股看一下它的这个、 嗯、 它的体量跟腾讯的体量比起来真的， 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它体量从始至终没有什么变化嘛，但是现在 包括生产力工具发展了，对吧？ 嗯， 包括各种产业周边的产业，就比如说这个翻译这东西，不可能他自己员工做的，对吧？那肯定是有专业的团队来负责，外包出去的。那他现在一方面有精力考虑这个问题，另外一方面确实也有其他专业的人来做这个。 他现在愿意就是比如说首发，或者说之后后续又补上那么多游戏的这个就是中文版的。这样的一个补丁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我们这边已经能够让他赚到钱嘛，对吧？ 这倒也是，说到底还是资本的威力，对吧？ 嗯， 没有其他什么原因，就是钱到位了。嗯， 但是哎，正是因为这样，对吧？你现在已经能够通过正规的渠道玩到汉化的，官方汉化的，或者说就是官方的中文版的这样的一个游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真的就是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面多去尝试一下，真的挺好的。 是的，嗯。确实现在这种卡带塞进去，对吧，那个画面就是中文的，包括你现在手机上 iOS 那些游戏也是，那些国外厂商的大作一下载回来第一时间啪 splash screen 就是一个中文的。其实这种感受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真的很棒，因为你想想像我们以前小时候玩那种游戏啊，有那种 对啊，说回那个 什么版什么版，然后哎呀要下载100多个 霸王大陆的，我第一次玩霸王大陆跟第一次玩那个就是当年 Game Boy 上面的那个口袋妖怪蓝绿的时候， 嗯， 我靠，我们那时候是怎么玩的？我们几个同学之间的吧，我们会共同维护一个，其实就是现在的 Wiki 啊， 是吧？一本小本子，里面我们会把这个自己遇到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对吧？整理起来归档，然后互相传阅，以这样的方式去熟悉这个游戏。 嗯，不过这比如说像我大学时候的同学，他其实也是特别喜欢玩游戏嘛， 嗯。 就是纯靠着对游戏的兴趣支撑起了自己的日文嘛。他当时高考没有选日文，但是他是高考可以选日文那种，你可以想象他的日文有多好。然后在大学里面其实那些证啊什么的，那种专业的叫什么 EN 什么， 你以前不也说过吗，你是因为玩家园 啊， 对， 不是，我是因为玩足球经理 啊，对对对对， RTS 其实语言要求没那么高嘛，但是足球经理确实是的，那个应该还是在 CM 时代。 我当年也有一段时间就是玩 CM，因为那个时候 CM 的这个中国的代理有一度有官方代理的，叫天人互动。 哦， 天人互动的那个汉化版，我操，太操蛋了！它是以外挂形式的挂在那个汉化补丁的嘛，所以会造成你的这个，特别是当你数据库选的特别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对吧，平均都是256兆内存的电脑。那就真的就是 完蛋了， 像幻灯片一样的了。所以不得不，我那个时候就把它汉化补丁关掉，然后就直接玩英文版。整个速度就感觉像是啊，从这个 Android 的一点几时代一下子进到这个就黄油计划之后的这个 Android 的了。 好吧，确实现在玩游戏真的很感慨，就但有时候也少了一些折腾的乐趣，你知道吗？ 对，但是现在有很多这部分折腾乐趣呢放在别的地方了， 也是 最近的，对吧？这种网络环境下面的话就要多折腾一下。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们要活下去。虽然最近那个被封的什么东西有点多，对吧？也有些东西被封出了名堂，但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这么小众的跟这些本来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 但是啊， 太平一点。 我们话再说回来啊，我刚才问你，你觉得 Switch 是不是一个好的游戏机，对吧？从我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游戏机，但是它不是一个，至少我的理解啊，我现在有两台 Switch， 当然是一个好的游戏机，但不是一个好的掌机，是吗？ 原先的那个 Switch，它不是一个它宣传的那种，就是既当得好主机又做得好掌机的这样的一个设备。我觉得它其实大部分情况下面，作为掌机来说，它并不那么的称职。所以才会有了之后的 Switch Lite， 对吧？因为别的不说，太重了，即便它的续航能够让我不插着电玩个5-6个小时，我都不会去玩的。 而且其实我觉得以前推上的那些朋友，我觉得说的也有道理，因为毕竟游戏行业跟我们日常那些手机啊什么行业它不一样了，它赚的是那些游戏的钱，对吧？主机本身并不是那么的赚钱， 对， 所以在这个上面其实它没有走很多的极致，因为我相信以现在的科技，别说大猩猩什么的，它是块塑料吧，它的屏幕，对吧？包括其他这些技能，我相信更多时候是以成本或者说其他的方向考量才去选材的。 应该这么说，举几个例子，对吧？我觉得这个就其实也跟任天堂这家公司的体量是有关系的。你看当年 Sony 出 PSP 的时候，PSP 的一切的配置在当年来说都是拔尖的。 对对对，是的，包括那个屏幕的分辨率，对吧？包括那个续航啊什么的， 都是拔尖的。那 Switch 也好，以前的 Wii 也好 ，Wii U 也好，对吧？更早的 Game Boy 也好，就是任天堂做的东西，它更像一个玩具， 有点道理。 就水了一期嘛，对吧？ 啊，水比没有好，对吧？ 干货会过期。 对。那反正最近如果跟设计相关的东西可以看看我们时报嘛，对吧？哎，其实我觉得时报到现在给我的感觉还是数据还算是挺不错的，然后也给了我一些比较正向的反馈嘛，所以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接下来的可能一些变化， 对我们的一系列的关于这个安妮威时报的规划。 对，因为可能之前的话基本上还是一个非常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后续其实是想要利用我们自己网站可以比较容易扩展这样的一个优势去做更深入的一些进化吧，应该说。一方面是说现在的我们的网站的内容的收录，包括我和李昂以及我们的一些副主编嘛，对吧？但是后续的话我们可能会开放给所有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收录你的内容，当然我们也不会无偿的让大家来做这个内容的输出嘛，对吧？所以一方面我们会给大家一些露出，比如说你的名字，你的 URL， 然后甚至可能后期如果是会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那个 annual coins 的那个奖励，对吧？ 是的。 如果幸运的话可能第一版的变化可能在这期节目做完的时候已经可以上线了，当然鉴于利昂在节目开头时候提到的那个拍胸脯那个失败的情况，我就不做什么承诺了。 不这你也可以这么说，对吧？因为鬼知道这一期节目什么时候上线。 对，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觉得它包括在我们时报上线之后，我发现其实有很多听众在各个社交平台也会引用了一些时报里面的内容，然后包括他做了一些评论。那其实我们接下来就像大家经常反馈的一样，就是我们的官网的评论功能会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升级，因为现在其实是用了一个第三方的一个产品吧，它功能相对来说比较的 受限制。 对，受限制，因为它不是我自己写的，然后可能有些东西功能去完善的话还不如推倒重来。那有可能接下来我们会完整的更新我们的评论功能。除了你在、那个、 舞台首席前端，对吧？飘了。 对，有点飘。除了你在非常基础的那每一期播客节目的落地页可以去发表评论之外，你可以在 X 轴以偏弹幕的形式去发表那个评论，以及你在那个时报的条目下面也可以去做一些评论，当然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呢，我们可能等开发完大家再见分晓吧。 反正今天就是，对吧，画饼 啊，画大饼。为什么要把时报这块东西单独拿出来又做广告呢？其实老实说，因为我自己可能，因为我现在多少有一些把这个页面给最基础的样子搭出来之后，自己多少有一些小兴奋的感觉。尤其是在上线的那一天。我其实当时开玩笑说是让我女儿来传这些文件，来发送这些东西的。然后但其实我没有撒谎。当时确实是让我女儿去点了一下，因为我自己当时非常的兴奋。虽然一开始上来很简陋，但是他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搭成功之后让我找回了当年写博客的感觉。你知道，就是我当年的博客其实可能在比较高产的时候基本上还是能够保证大概一两个礼拜一篇文章的。虽然这篇文章比较短，对吧？ 至今还有很多人，对吧，加了我们群之后会说，哎，那个收听 anyway.fm 的契机就在于以前是经常读这个 JJ 的博客的。 对啊，是让我比较感动的是，像我这个博客基本上我去年一年可能只更新了10篇文章都不到。然后当中一半又是水的东西，实际的文章已经基本上没有了，但是还是能够每天可能有大几十个人来访问。我觉得其实还挺一方面对不起这些人吧，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觉得挺感动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互联网的力量。对吧， 对， 当你的内容生产完毕了之后，然后它就处在那个地方了，只要它一直在那里，那就一直会有人访问。 而且其实从它的流量来看，除了那些比如说是搜一些旧内容的人过来之外，其实确实有很多是自然流量，是它可能是直接输入的。然后这些人我觉得每一个这样的一个流量我觉得都非常弥足珍贵，因为他们可能是把你网站放在那个收藏夹里面，有可能是放在通过浏览器的历史记录，可能定期来访问一下这样的。 就说矫情一下，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小团体，小公司来说，这个所谓的这个流量它其实不是流量，它是背后的每一个鲜活的这样的一个人，对吧？所以对我们来说每一个都是非常非常的弥足珍贵的。 对，所以其实现在时报这个平台搭成了之后，我觉得其实我还挺开心的，因为我终于有了一个类似这种感觉。最近我觉得比较好笑的一点是说，当我在设想这些功能以及去搭建甚至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会发现，哎， 我好像把以前我在2000年的时代的事情又重新做了一遍。 嗯，笑点也挺低的。 但是一方面我也不 care， 嗯 啊，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只要开心就可以了。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也是觉得，说不定这其实是一个，这就是本来就是一个更好的方案呢。比如说公众号，我当年我虽然我的公众号可能也就是人家零头的零头的零头的零头，对吧？ 嗯， 但是它里面的一些数据，其实我当时还是有一些观察的。 嗯， 我当时做公众号这个事情比较头疼的一点就是怎么去回溯这些内容。我觉得这是 三天后就看不到了。 没有三天，就从数据来看，比如说你像我们的播客， 嗯， 我们播客的播放量， 嗯， 包括我们官网的那个访问量， 嗯， 你会发现它虽然肯定是一个衰减的曲线， 嗯， 但它的衰减的周期可能半衰期大概是一天左右， 嗯， 说实话，半衰期大概是一天左右，也就是说流量在你最高峰的一半，可能也就一天左右， 嗯， 但是衰减到平常的这种访问量，可能整个衰减周期大概有一周左右时间 啊， 但是公众号根本就没有第二天之说的。 我指的是评论 啊， 嗯， 可以理解，嗯，就是公众号哪怕是那些相对来说传播比较多的那些文章，其实有时候有一点心寒，你知道，就是老子编辑了这么久，这么长时间，就为了这一发， 这其实还是快消品， 对 吧？ 当然我自己做的不成功，我觉得我不知道别人的心态是怎么样，但是我从我自己角度来讲，写这篇一篇东西之后，可能半天之后就没有人看了，然后在我的公众号菜单里面，菜单这种本来就没有什么人触达的地方，我还要想尽办法把所有的过往的内容放进去，或者说在新的推送里面插各种很蹩脚的链接的功能，把以前东西给链进去，就是这个事情我觉得挺， 这个其实就是一件很委屈的事情， 对 于这个 对 于这个内容的真正在乎他生产内容的这些内容生产者来说，是一个很委屈的事情。就是因为公众号本身它的设计模式，或者说它原先的设计意图，就是没有打算 对 让你做一个就是能够方便你回溯你以前所有内容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因为这个其实你想也明白嘛，如果这方面的东西如果更方便了，那就意味着新的内容的分发就变得困难了，那这个东西可能就没有办法做起来了。所以这也不是平台的错，而是平台的特性决定的。 但是啊，我觉得不是啊， 嗯， 也不一定都是这样，对吧？虽然现在大家都在现在骂 Medium 又成为了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 政治正确 了，对不对？ 嗯， 就像以前骂 Dribbble 一样， 嗯， 现在骂 Medium 的人很多， 嗯， 但是 Medium 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它应该是什么性质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商啊？其实我觉得 Medium 其实跟微信公众号应该约等于这样的一个性质， 嗯，也可以这么说吧。 但是 Medium 上面的内容， 嗯， 无论是它展示的方式，还是它的一些推荐的这些方式的话，它其实还是更加接近于以前的那种聚合类的播客平台， 嗯，也是， 对吧？那个的话就更加传统一些，更加符合比如说内容生产者的他的习惯一些， 嗯， 然后像现在的微信公众号也好，像现在的知乎专栏也好， 嗯， 就完全是你刚才说的快消品的这种节奏， 嗯， 他们只在乎新的东西， 对， 只要保证一直有新的东西，常换常新， 嗯， 老的老子不管， 嗯，不知不觉又说了这么多啊。反正如果你没有访问过我们的 anyway.news 的话，欢迎前去查看一下。 希望就是访问 anyway.news 这件事情呢，也可以像我们现在玩游戏一样，渐渐变成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哦，终于点题了是吧？我都忘了我们今天主题是什么了。结果你来读吧。 我找一下。 啊，你不是刚刚发给我吗？ 那个是 Albany。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不妨尝试我台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详情请见官网 anyway.fm/member。同时，每一期节目提及的相关内容都能在官网上找到。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直接在官网 anyway.fm 上留言，也能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来信。在微博、推特上搜索 anyway.fm 即可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上面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即时消息，欢迎关注。同样，你也可以访问我们全新升级的安妮威时报 anyway.news。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当然，你也可以在各大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上搜索 anyway.fm 找到我们。2个礼拜之后再见， 可能是2个礼拜。嗯，拜拜。